好多人说香港和鸦片战争的关系很密切，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今天的香港。但是究竟鸦片战争的文物在哪里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也都找不到。我现在身处的就是香港坟场，而香港坟场里面最早最早葬在这一幅地方里面的就是鸦片战争里面 William Bodie 舰长，就是英国战舰眼镜蛇号的舰长来的。当然这个石碑是翻新过，但是在他附近的看到的英国海军阵亡的官兵呢，他们都是写着是1841年的，就是说在鸦片战争里面阵亡的。那这个地方呢，可以这么说，就是见证了鸦片战争有关的文物唯一唯一的地方。在我隔离这里呢，就大家看到呢有一个中式的类似一个顶一个杯的一个这样的纪念碑。咁呢個紀念碑係咩嘅呢？呢個亦都係同鴉片戰爭有好密切關係嘅，就係簽訂呢個南京條約嘅英國戰艦高華麗號嘅海軍官兵嘅紀念碑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咧，呢一個區域啊，全部都係同呢個當時鴉片戰爭作戰嘅陣亡嘅英國海軍咧係有關嘅。探險隊1842帶大家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我现在身处的就是香港坟场，它就是亚洲目前为止少数仅存保存了欧洲19世纪花园坟场建筑风格的一个地方。当时欧洲兴起就是说将坟场变成一个花园，给大众可以入来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这个喷水池之外，附近也有一些参天的大树，我想超过100。探险队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嗱，頭先咧就休息之前咧就講呢、這個即係機不可失咧，就將條窄巷賣俾西環之後咧，究竟即係會唔會贏？ 喂，你有幾好記性喎？98年嘅機嘅口號嚟嗰啲，唔知啊？即 係 做完立法會臨立會之後咧，再選98年嘅立法會補選嘅正式選舉嘅時候咧，嘅口號就叫機不可失。 其實你撇開咩戒唔戒票都好咧 ，even 你話就算作為一個代議士，其實佢嗰代人已經過去嘅，差唔多，差唔多已經走曬添啊！真係嗰個年代選入去仍然喺度嘅，只有得陶謹申一個。陶謹申係當時91年立法會選舉裏邊咧最後生一個， 28歲啊嘛， 28歲當選。 喂，但係咧，你唔可以唔承認今次係戒票，因為點解咧？就連馮嗱，因為咧，我哋唔係講一啲大道理啊、哦，每人都有參選權，鬼唔知每人 呢啲係道德 L 嘅講法嚟 嘅。我哋係從實際嘅政治效果嚟去判斷，那個政治效果係咩咧？嗱，如果區咧，如果你多一個嘅所謂嘅代表民主派嘅人參與，咁啊實際效果咧，啲票就票源就會分開啦。嗱，依個係實質效果。然後跟住你參選嗰人一定會諗你自己嘅勝算係如何。嗱，如果根據咧依個2016年嗰個立法會選舉咧，呢、這個阿基咧喺李卓人與馮檢李卓人與小麗咧嘅結果係咩咧？小麗得票38,183，然後跟住個得票率係13.69%。馮檢基係咩咧？17,872，得票率係2.96%。而李卓人是多過他的30,149票，攞5%，終於就戒死了李卓人啦。我一就講個實際效果。 其實喺九新西裏邊，佢咪攬炒咯，同李卓人 啊。咁呢個嗱係啦，呢個新西嗱呢個係實質嗰個嘅政治效果。二就算連阿馮檢基自己都講過啦，佢嗰陣時俾阿黃卓琪戒佢票啊嘛，記唔記得？ 黃仲琪 戒佢票啊嘛。喂，佢當時點講噶？佢當時就係話。因為黃仲琪戒咗佢幾百票，真係只係爭幾百票 就係99票死咗咯。 佢當時 exactly accuse 黃仲琪戒佢票嘅喎。 同埋奇怪一樣嘢就係 黃仲琪今日就心涼 你輸咗呢個區議會選舉，你仲咁搏？ 仲搏過去新西做咩托啊？ 即係你記唔記得阿詹培忠嗰陣時候教我哋去澳門賭錢 啊？贏就谷，輸就縮。 冇錯啦。喂，贏就縮啊！就輸就谷啊！阿基就正正違反咗呢一個賭子邏輯啊！ 贏就谷，輸就 縮 啊！ 輸就縮， 應該係咁。但係佢調翻轉頭就係咧，因為佢輸咗區議會，你仲 谷，去走去一個新西，冇完全冇根據地 選九西， 一齊 hem 曬。 你唔係輸就谷啊？ 系咪？ 咪终于咪阿李卓人输咯， 咪条底裤输埋， 跟住文协咪一个议席都冇晒咯，啊，输晒咯。所以当时好奇怪噶，冇人去帮佢去清算呢样嘢咋，系佢去揽炒噶，其实佢去新西揽炒噶，其实系。亦都冇人，因為太多其他嘅。 因為界票咧，其中一個效果一定係你係界最，即係你最後最低票嗰個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同黃竹琪一樣嘅，界你幾百票。咁你而家你事實上上次2016年立法會選舉，李逢檢基咪就係界票咯。你今次咪又係真係界票咯。我係同你講緊實質嘅政治效果係咁咯。 其實我諗太愛啊李卓人啦，去到邊度都要攬住佢一齊炒。叫攬炒李卓人，所以阿基條窄巷應該係送俾阿李卓人。 仲有一樣嘢啊，你諗下，佢哋嗰啲本土派咧，喺劉小麗未 DQ 之前啊，其實已經喐緊李卓人噶啦。你有冇留意啊？喺網上嘅世界裏邊咧，講緊李卓人就話喺嗰個修改會議規則嘅情況之下，甚至乎話佢入中聯辦。嗱，修改會事規則就冇嘢同阿仁哥辯解嘅啦。不過入中聯辦，佢最後尾其實李卓人係投咗反對票噶嘛。冯检基入咗中联办之后，系投咗赞成票通过政改方案啊嘛。喂，你唔系咁都唔识比较啊，大哥系嘛？入完中联办，我倾完啦，咁反台啦，我咪继续投反对票俾李卓人。喂，你都有呢样嘢嚟继续 accuse 李卓人，同埋好似你先知咁。喂，李卓人系 Plan B 嚟嘅啫，咁早喐顶， 冇蚀底啊！ 喂，咁劲啊，你班友，我都觉得奇怪。我谂住，刘小丽。冇所謂啦，係咪？姚松炎上次都過到關，咁今次都過埋關噶嘛？喂，我唯一就係嗰啲蛛絲馬跡，就睇住嗰班本土派喐啊李卓人咋？哇！咁劉小麗都係空多吉少噶咯喎，大佬，你揾佢嚟， 我梗係唔想佢 hea 啦。 你揾佢嚟做節目都幫佢唔到嘢， 我驚佢，我驚佢第二時可以長做節目添啊！嚟呢度，呢一百都唔會喐佢啊！到時因為選唔到， 我哋出嚟咁估，我哋好希望我估錯，好希望。係 當然我估錯，所以好多人嗱我。其實我你話我幫阿范國威撐阿范國威，其實我同范國威都唔係好熟，姚松炎亦都唔係好熟，劉小麗都唔係好熟，呢個係真事嚟嘅。我熟嗰啲就係長毛啊你啊嗰個年代嗰啲人嚟嘅，即係而家新出嚟嗰啲我唔識嘅，其實好多都。范國威其實喺民主黨青年民主黨個年代我已經識，但係就唔熟。咁啲人問我點解要去支持佢哋，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又唔需要諗到咁複雜嘅。總之我哋選任何嘅選舉最大嘅目的係阻止。建制派的人當選， 同埋呢個係一個同老共嘅抗爭。 Yes， 呢個係同老共嘅抗爭。我哋唔係揀緊阿小麗識唔識嘢啊，小麗有冇成佢嘅選舉裏邊咩捐錢啊？好多人釘住呢啲咁嘅嘢，將佢小事化大，然後咧甚至係咧又話佢因為佢玩嘢，所以冇咗個議席啊，抵 Q 死啊，要道歉啊，成係咬住一啲細嘅嘢咧，將佢發大。嗱，如果你係煽暴，你係橙暴，你係周庸嘅即係康康之。或者是这个屈榮賢呢 fine， 这个是你的 job。但是如果你聲稱自己是泛民的支持者呢，我就会很怀疑了。甚至拱一些候选人出来去对付一些有机会当选的人，我也都觉得很怀疑。所以很多人说我为什么是阴谋论阴谋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 common sense 来的，真的。 不是我用 任何人参选，如果我给了几百万出来，我当然要赢的嘛。没可能我给几百万出来输，唯一的解释是什么，他可以拿回成千万。佢就會輸啦。 呢個係一個 elimination method 嚟嘅，因為我哋永遠有啲嘢，我哋喺蒲面係解釋唔到嘅理由嘅時候。 係啊， 喂，你馮檢基，喂，我中五都未考啊，佢已經做善局議員啦。 係我哋中學嘅年代。 喂，佢到而家仲明知時代已經過去，仲咁堅持，總有啲理由嘅喎。而你明知自己係贏唔到，嗱，我就算我今日晏晝諗過一條橋嘅。我本來真係想寫 message 俾啲大佬嗰度，喂，不如叫阿仁咧，如果 DQ 小麗嘅話咧，即刻褪，即褪啊！由你阿基去，屌我哋都嗱，我哋豪個位俾你。不過諗諗下又好似唔好對路，一怕咗老共咁，大哥， 咁咪變咗係佢嘅人當選咯。到時佢陳海欣先至大鑊，我話係 啦。所以我唔係我最後冇 send 呢個 message。 到時就棄陳補馮啊！我話俾你聽啦，阿陳海欣啲票會走曬馮檢基嗰度添啊。 唔係，所以我最後冇 send 呢個 message。我冇理由咁戇居啊。 唔係嗱，而家 輸都要同你頂一鋪㗎。 咁啊，梗係啦。而且又唔嗱，我咁講啦，未必一定輸，因為點解咧？我講咗幾個 factor。第一，陳海欣就唔及阿信嘅，有啲中間票攞唔到嘅。 Exactly， 啊，第二，而家最 太膠啊個人。 我哋嘅 message 咧，即係話如果真係 DQ 阿小麗嘅時候咧，個 message 係一定話要谷票落去阿仁嗰度。嗱， 未必一定輸啊，因為咧阿基又有機會搶咗啲建制派票噶。 喂，同埋今次咧經過姚松炎之後咧，我哋經咗市長一次，我哋唔會咁輕率嘅。即係泛民嘅支持者咧，唔好似上一次，因為上一次我哋係俾人甩咗噶嘛。 大二十荊州啊， 因為我哋全部股以為范國威同埋歐樂軒好危險，點知原來係姚松炎最危險，我哋係俾人甩咗噶嘛。嗰陣時候係今，所以今次阿爺買 一路有好多假鋪出嚟話范國威輸啊嘛。 買幾個保險？ 事實上你估唔到嘅，又咁講，真係因為咧點解咧？姚松炎嗰度咧係因為投票率太低。 冇錯。咁跟住咧，今次佢點解買幾個保險套？我就話咧，嗱，你又要出阿基咁樣 fake 法，又要準備黃毓民，又要即係搞咁多奸計。你諗下，你就係及住民協嗰啲，有你都有排煩啦。喂，究竟你係咪嚟幫手㗎？你應承咗我十友幫手，原來你擺空城計，得一個區員企喺個門口，咁我咪死得？咁我又要及住你喎，你諗下今次小麗嘅選舉係仲艱險啊！因為佢俾我哋估到就係、是、喂，上次都係爭二三千飛啫，姚松炎咁樣空降落嚟，選舉工程又瀨瀨啡啡，又整嗰啲咩 banner 咁樣， 大白象嘅，好似 Lens 做嘅係嘛？ 咁啊，咁我哋經一事長一智之後，我以為我哋醒咗啦。 所以你講得啱嘅，今次咧呢、這個國家機器咧點解會搭行 turbo？ 其實同上一次嘅選舉結果，佢哋都驚嘅。 冇錯， 梗係啦，喂， 得驚㗎。上次投票率咁低， 上次係好彩懟冧咗阿姚松炎，如果唔係就輸光。坦白講，好彩懟冧咗姚松炎嘅啫。姚松炎嘅敗選，我覺得咧係真係意外嚟嘅。組織票攞曬，泛民攞多幾千就贏㗎啦。對家嘅組織票攞曬。好啦，佢計數得到噶嘛？小麗今次嘅打法就係用最正路嘅打法， 攞曬 一早動員曬泛民支持者參選當日所有呢個泛民嘅大佬背書。我相信成個選舉工程都會動員泛民支持者同埋啲大佬落去。好啦，咁樣嘅話咧，用翻最正規嘅打法嘅話咧，佢就會攞翻佢攞唔到嗰兩千幾票噶咯。所以就睇下基啦。嗱，我就話基咧係雙面人嚟嘅。如果共產黨聽緊嘅話，你要小心啦。佢唔係淨係戒緊阿劉小麗嘅，佢同時會戒緊阿陳海欣嘅， 同埋佢警覺咗我哋泛民嘅支持。 而佢同時會係啦，佢就變成一隻日苑賽狗裏邊嗰只電套。呢個電套係咩咧？就令到泛民團結，因為馮檢基太黑人憎啦，所以我就係話咧，呢啲叫做機關算盡。 佢個局太清楚啊！你諗下，喂，如果我哋最後尾嗰一個禮拜先警覺到馮檢基成個陰謀。咁我哋咪出事咯！我哋都趕唔切。 點機咁老，邊度有陰謀啊？你真係好簡單嘅啫，等於嗰啲話自己係美軍，然後呃嗰啲香港嗰啲中女一樣，係嗰啲人先會信嘅啫。而家香港嗰啲泛民支持者唔係呢啲咁嘅質素嘅人。 人哋嗰啲話哈里王子添啊，大佬。 結果喺報紙睇到之後，佢第一時間唔係覺得佢係騙子喎，佢係質問佢點解你唔同我結，唔話我知啊，你結婚。佢仍然覺得佢係哈里王子喎，先好笑。 跟住佢哈里王子話俾佢聽就話咧，其實我係俾人逼嘅，你知啊？ 我收到幾多錢，我就會同你結婚，佢又繼續信。呢啲如果是泛民支持者就不要了，真的 算了，俾翻佢， 送俾阿陳健康啊，真係。所以我就話嗱，諗清楚，馮檢基介緊邊個，唔一定嗱，等於黃成志當日整死周浩鼎一樣。呢、這個唔係話我喺度反間計，而係你係街坊街佬啊嘛。馮檢基係街佬票，政治票走曬㗎，你問我。街佬票嘅話，如果冇咗馮檢基，佢會投邊個咧？嗱，大家諗清楚喎。 陳海欣咯。 是陳海欣，因為他就會覺得去政治化幫到我，幾好啊，虛寒問暖， 所以呢 你跟我握手。 我覺得買多個保險呢是出賣黃毓民， 毓民未必就是我覺得 講不定數， 毓民未必就是我覺得，毓民醒目的，我覺得他沒有阿基那麼 desperate。阿基咧，我條窄巷就已經越嚟越窄了，我估即係唔賣呢鋪咧都即係點講啊，即係菜客啊變咗。菜盒就等阿婆嚟執嘅啫，都冇人買噶。 即係呢一鋪嘅線又強啲嘅， 線價而沽。今次係 唔係？我覺得鬱敏仲有機會喺下一屆兩年之後嚟啊嘛。 佢有機會。 阿基係冇噶啦嘛，所以鬱敏係珍惜自己羽毛嘅。我覺得 鬱敏有機會見到。 如果你要動員阿鬱敏去出嚟參選嘅咧，你要好大嘅功夫。而我覺得鬱敏亦都唔會蠢到咁喺依個 moment 裏邊為咗兩年呢個位去 burn 曬自己啲政治資本。 下次冇利用價值。 是因為他下一屆已經冇可能㗎啦嘛。 唔係，但係如果 他最後一鋪嚟啊，其實係。 但係馮檢基如果出九西， 即 係 等於 可以戒到嘅。 唔係戒票戒到，但係 馮檢基似咩？我話俾你聽啊，就係、是、一田同埋 Sogo 超級市場九點鐘嗰啲壽司。 嗯。 唔係佢， 即係佢唔買唔減價，冇人要㗎啦。其實係。 唔係佢，因為十點鐘之後就抌噶啦嘛。 佢喺政治下一屆中唯一嘅功能就係戒票咯。 冇嘅， 佢唔會贏噶啦。 佢再冇其他任何功能啦，根本係。 只有戒票。 你叫佢領導民協，施德萊會唔會聽佢點啊？ 有啲 point 就係今次用咗馮檢基先，下次再用黃毓民喺九世戒票。因為點解咧？ 毓民佢自己使乜去做呢個角色啫？ 佢撐 咗兩年之後自己去參選，佢一樣贏得到嘅。其實嗱，你唔好低估佢上一次係意外嚟嘅。 啱，我哋 上次佢險輸， 佢險輸，佢兩年之後韜光養晦，佢兩年之後去參選一樣贏得到。所以佢點解要喺呢個關頭去做呢樣嘢啫？所以我話每一個人都係計算自己嗰個嘅即係 profit and loss 噶嘛。馮檢基條盤數好清楚，你問我 今次係最有利用價值。 喂，搞咗九點半啦，個超級市場十點鐘就閂門啦。嗰件壽司仲冇人買嗰陣時候，喂抌噶咯，其實係，所以兩毫子都賣出去噶啦嘛。所以呢個就係佢唔明白點解佢會搲爛曬塊面，要去到咁核突咧？好多人唔明白，就係因為佢冇價值噶啦嘛，已經係。喂，民協已經另立領導啦，幾時輪你翻轉頭啊？唔通？喂，你翻唔到轉頭噶咯喎！所以呢一鋪究竟係咪可以足夠退休呢？就問阿基先知啦。記者下一次希望就問一問，好咪好似黃成志咁已經足夠退休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如果阿基出嚟就除非又係得到阿葉國華將相助喺大陸搞嗰啲咩話環保分解啊，即係將一啲嘅屎擺落去嗰啲。分解嗰啲廢料嗰度，將啲菌 有 將啲菌擺入去嗰啲廢物嗰度，就再分解咁樣。 但係嗱，你話葉國華知唔知道做呢樣嘢咧？你已經冇價值啦嘛，仲咩資助你啫？嗱，除非你仲有價值，你利用價值，人哋先會俾好處你。 冇啦，佢個情況似咩咧？我話俾你聽，葉玉卿咧就係最聰明嘅，葉玉卿永遠都唔露三點嘅。 嗯， 佢就似李華月啊。 不是啊，葉玉卿累了三 四年都 不是啊，葉玉卿是露了三點，你搞錯，那個是葉子薇啊，哎， 葉子薇有沒有露過三點？沒 有，葉子薇是沒有，葉玉卿是有。 喂，你問下聽眾啊，你問 下聽眾啊，究竟葉子薇露過定葉玉卿露過三點？ 葉玉卿是有， 葉玉卿應該沒有露過三點的。 有的， 我印象中， 這些你兩兄弟爭 了，但是李華月就露過四點的。 是 馮檢基就是政壇李華月嚟啊，其實已經今日已經露曬四點啦。 四點啦， 咁你仲有不歸路咩？冇噶咯，我覺得已經 SM 迪立乜都玩曬噶咯喎佢，所以冇不歸路啊。所以我哋今日講佢就到此為止，以後唔會再講馮檢基噶啦，因為佢已經翻唔到轉頭噶啦，其實只會越嚟越重口味嘅啫。咁大家知道個下場會係點噶啦？咁啊，跟住翻嚟要講下呢、這個。中國戰狼式的外交 又翻嚟，大佬又逼咩而家？大佬 即係而家講， 哦，而家講 呢個黏黏空啊！ 你最中意喎，又係 哇，聽到個名都覺得好緊要啊！真係，係孔林林佢嘅喺 Twitter 裏邊嘅名字叫做黏黏空，大家唔好心邪啊！叫做孔林林。 喂，我哋中國人中意講個姓喺頭嘅喎，孔黏黏啊！ 你小心啲啊！一出去就呢個咩啊？俾老婆扭耳仔啊！咁咧就呢個紅黏黏空，黏黏空咧就出席呢個保守黨嘅 fringe 嗱，保守黨嘅每年咧總會有一個保守黨大會，咁咧就有啲主題去討論成個黨嘅 路線， 咁就各個派系咧就喺度發言，咁咧就另外一啲叫做 fringe 嘅 conference， 即係叫做咩咧外圍嘅會議，就唔屬於保守黨主流派嘅。執政裏面的那些的重要的討論範圍，不過你作為一個保守黨裏面一個委員會的主席呢，你都可以開一些 fringe 的 conference。 那這個 Benedict Rogers 呢就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主席，當日就被特區政府拒絕入境 了。人權監察，但是那個主席叫 Fiona， 什麼 Fiona Bruce， 保守黨的，都是 保守黨的人權委員會主席是 Fiona Bruce， 但是他在這裡的 就是當日被特區政府拒絕入境的過嚟嘅，咁咧就邀請咗阿戴耀廷啦、黃之峰就本來都有份，但就唔准佢，因為佢係保釋候審啊嘛，就唔批准佢出去。 唔係，佢好似羅冠聰去咗， 羅冠聰去咗，同埋阿李柱明 啊。 咁咧呢啲咁嘅 fringe 嘅會議，坦白講咧，即係花生台台慶第41台，大家自己喺度維威維，即係阿浩明啊。加埋呢個 Anthony 喺度自己吹水，就話我哋討論一下呢個花生台嘅前途咁樣，基本上冇人睬佢。咁唯獨是呢個 BBC 嘅中央台駐倫敦嘅首席記者呢、這個 Lin Lin Hong 咧， 就出席了呢個 fringe 嘅會議，當時好奇怪嘅啦，已經係即係等於有記者坐喺第41台花生台台慶嗰度採訪阿浩明， 嗯， 同阿 Anthony 討論花生台嘅路向咁。最後尾仲要發圍添個記者， 我哋就喺大台裏邊喺度， 你喺大台喺度揸住個麥同阿長毛喺度唱 K 喺度，大家喺度起哄喺度，或者逼人哋去投嘢啊咁樣。咁你諗下啦，即係一個咁樣嘅 fringe 嘅會議，咁誒居然得到中央台嘅稱垂青，仲要派一個黏黏空去採訪。咁啊喺會議尾聲嗰陣時咧，就發圍啦起身，就去力斥呢班友就係咩反華、反中、分裂中國、 漢奸。 咁咧就相當激動，手舞足蹈，大家有片睇嘅其實。咁然後咧就有一個義工係應該係留學生嚟嘅， 香港留學生， 香港留學生嚟嘅一個男仔嘅義工埋去咧，就去即係。就是意圖咧就控制佢，即係話即係 請佢出去， 請佢出去，因為佢已經破壞咗當時嘅秩序。 西涼 咁咧，但係佢咧就喺度肢體衝突， 一巴打喺度 反抗，一巴打落去。 嗱嗰度咧，我要補充一下，其實就係嗰個咩 Fiona Bruce 咧，就已經係開聲叫佢出去。依、這個義工就出去咧，就去執行一樣嘢。 呢個大會主席， 你如果睇片係啦，大會主席，你一睇片咧，呢、這個男仔係冇碰過佢噶。嗱，首先呢、這個義工係冇碰過佢。然後跟住咧，佢就醒人啦，我就睇唔到佢究竟醒佢個面啦，醒佢個手啊，睇唔到。但係咧之後佢就 accuse 而家啲網民咧，中國嗰啲網民咧就 accuse 話：，哇！你做乜捉住個女人個雙臂啊？係因為佢已經打咗個義工之後咧，就有另一個鬼佬咧就出嚟咧，就即係控制住佢，就令佢唔好再打人啦咁樣。咁而家咧。中國的網民咧就將成件事描述到係咩咧？佢嘅嗰個阿黏黏空咧就俾人捉住咗，侵犯佢嘅自由之餘咧，侵犯佢嘅身體，即係咁樣樣。咁呢件事咧，如果你咁樣講法咧，就係完全係違反咗嗰個時序嘅。 嗯， 那個時序係佢打咗人先嘅，啲人係唔俾佢繼續。動粗，所以先要捉住佢。 我冇睇呢段片，我想 clarify 一個 fact 啫。啲人話咧，就係佢正常提問嘅時候咧，佢係冇舉手。 冇。 佢係差唔多完啦 ， 差唔多散場咧，先至係掃場嘅。 嗱，咁所以咧，你睇嘢就睇美國佬點睇啦。呢、這個美國佬嘅外交貴刊 Foreign Affairs 咧，就喺網上邊咧有一個嘅法國嘅即係撰稿員就話咧，呢、這個一個。 有計劃 的動作，他就說這個人呢是想出位， 嗯， 是想用這件事去提升他的政治資本， 嗯， 和他自己事業的前途， okay。 但我就比這個 Foreign Affairs 的分析員更進一步，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中央台叫他去做這些事， 嗯， 你想想香港都是這樣啦， 表示效忠， 你記不記得消失的檔案羅恩惠被記者被那些建左報的記者去搞，就是這樣， 嗯， 在完了那個活動之後那些都是記者來的， 嗯， 系咪罗冠聪咧？ 嗯，所以咧呢、這个 就算梁天琦嗰阵时候都系，佢都系俾个大公报记者 跟噶， 系特登 嘛， 特登 报复佢啊，喺个地铁嗰度。 喂，所以佢系咩记者啊？老实咁讲，首先定义清楚事件嘅本质。呢、這、一个咩央视黏黏空好，或者你之前讲嘅所有呢啲咩大公报诸如此类，佢哋根本个角色唔系一个记者，因为点解啊？你記者是做什麼的？如果譬如在這個場合當中，你最多就問尖鋭問題咯， 嗯， 是不是，嗯，你會問尖鋭問題，你不會在那裡叫囂啊打人的嘛， 這個真的是 draw attention 的方法，因為你叫囂打人的話，還有呢，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喂，他有部署地是在於呢，第一你在最後尾已經是完的時間，你不知道怎麼算好，是不是都差不多完的了， 要交功課， 啊，交功課嘛， 第二就是喂，外交部又好，咁快發聲明嘅？ 唔係嗱，同埋你留意一下，好簡單。 喂，如果我係俾人突襲嘅話，即係嗰個黏黏空真係走去突襲人哋嘅話咧，我都要諗一諗。喂，大佬， 睇一睇片先。你睇完嗰段片，你唔敢出聲明噶嘛？喂，打人喎，啊，大佬， 證明有部署。 咪係咯， 連阿爺自己本身老共咧，都係計劃咗去掃呢個場啊，所以佢先咁快啫嘛。佢差唔多佢未放出嚟啊。即係話佢即係 白人漢警方捉咗佢之後，已經即刻出聲明㗎啦。 係啊， 就同瑞典電視台一樣，我話俾你聽，嗱，嗰三個刁民根本上就係自己碰瓷，走去瑞典入住，提早入住人哋，唔俾佢入住啊嘛。佢話差佬就暴力對待佢，掟佢墳場啊嘛。 成件事揾著數嗱， 點咧？仲要話扮個老婆喺街撞到個老婆就係留學生喎， 啊， 就收留佢喎。 之後冇著數， 哇！大佬咁啊得，好啦。 佢想 環球時報開拖，跟住瑞典外交部駐瑞典外交部出聲， 好啦，跟住到瑞典還拖喺個搞笑節目，類似即係以前阿林超榮，即係屈榮賢個老公啊主持嗰類嘅，叫做咩話？頭條新聞啊，喺度扮塔利班咧，咪俾阿老董話 bad taste 嘅、 啊。頭條 新聞係啦，嗰類咁嘅節目裏邊嘲笑你中國人，佢就煞有介事話講到咩超越人類道德底線啊、反華啊、辱華啊咁樣。喂，嗰、那個劇本嚟嘅喎，你問我。那個、我相信而家就係習近平咧，係有個劇本俾佢哋嘅。 嗱，呢個劇本咧，而家咧就有人懷疑係咩咧？因為瑞典咧喺 桂文海事件啊， 唔係嗱，桂文海事件啊，依件事發生喺9月2號，跟住唔知9月10幾號咧，呢、這個瑞典政府就招待咗呢個西藏 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 係啊。 其實呢件事就發佢，所以咧佢唔嗱呢件事咧就同阿連峰就唔同嘅，因為呢件事係隔咗兩個星期咧，依、這個嘅中國外交部 發生 先至去譴責，發聲明去譴責。 唔係喎，我加個補充點咧，就係、是、呢件事咧同上一次瑞典招待達賴喇嘛咧都係有關係喎、 嗯。 我點解有關係咧？我唔係在於即係由兩者係有一二、嗯、或者前後次序，而係在於今次咧，因為點解咧？你揾李柱明、戴耀廷。羅冠聰 就係、是、達賴喇嘛呢種人， 因為咧 佢當你達賴喇嘛咁搞㗎，係 啦，佢就話咧你班友仔去外國唱衰佢，因為而家咧唔係好似以前我哋嘅日子咁啊，可以容忍到你哋去即係噏下表達下意見，即係表達香港嘅人權問題啊，乜民主嘅進程係慢啊咁樣喎，而家係一出外國即刻追你， 即係話你唔單止喺本國冇言論自由啊， 係啊， 你喺外國人哋言論自由受保障、法例保障嘅地方。你身為中國人或者華人，你都冇言論自由。 同埋佢兇你鬼佬，就話俾你鬼佬。 你下次敢唔敢請我嚟啊？ 冇錯。嗱，你唔好以為你保守黨大曬啊！你唔好以為你以為有咩普世價值啊，關注人權啊，我照喐你㗎。 唔係，即係 跟住成個部署係點咧？揾個中央電視台嘅記者去扮記者，跟住掃你場，跟住同你有肢體衝突，跟住即刻外交部即刻召回呢一個嘅英國當局就話喂放人。咁你放唔放？嗱，嗰個外交事件嚟㗎喎。 澳洲。有個教授曾經想出一本書叫《The Silent Invasion、嗯》，沉默的入侵。結果冇出版社敢幫佢出。 嗯、 今年出咗啦、 嗯。 喂，佢講嗰啲嘢，你睇完之後你就知道呢個黏黏空啊。頭先你講嗰啲留學生，達賴喇嘛去加州大學演講俾留學生喐啊，全部都係中共喺幕後操縱㗎。 冇錯。 呢本書點解唔出得啊？就因為佢揭露佢哋喺澳洲點樣操縱呢啲傳媒啦、記者啦、 政客啦、 佢哋自己嘅記者啦、政客想嚟見鄭雨石俾人喐啦。跟住呢個嘅嗰啲當地嘅華文傳媒啦，當地嘅留學生組織啦，全部後邊係共青團嚟噶啦。 嗯， 喂，大佬成個都係外交系統嚟噶、 嗯， 所以唔好傻啦。嗰、那個黏黏空唔係記者嚟噶，其實根本係 佢唔係記者啊。其實咧， 佢係用記者嘅身份去執行緊政治任務嘅人嚟。 美國已經將新華社重新定義啦嘛，唔係、一個新聞機構嚟噶嘛。 同埋我補充嘅徐少華一點就係、是、咧， 連企業都唔係啊，而家有黨委啊。 內地嗰啲網民咁快咧，我覺得全部咧開頭嗰扎。 全部都是五毫，你不要傻了，真的。 那些是官方組織出來的群眾來的。 哈佛大學有個 report 研究中共五毫，發覺全部都是公務員來的。 嗯。 是 job 來的，大佬。你以為真的找那些香港 民眾 那麼鬼渣啊，經常在我們那裡留言就是 XY 交叉你阿媽那些，不行的，大佬。大陸這樣連五分錢都拿不到啊。他們公務員來的，是有水平的那些。 嗯。 所以留意一下他們現在在《蘋果日報》在我們那些的留言呢。個水平高咗啊！真係， 係 唔係淨係話 X Y 交叉你啊土白嗰啲少咗啊！真係， 係 嗰啲可能本土派嚟， 有少少道理嘅嗰啲係有， 係有道理嘅係啊。佢有一種歪曲嘅邏輯走嚟駁斥你嘅， 嗯， 或者係嗰啲臭蟲論啊嗰類嚟。 唔係佢起碼就係、是即使你個 argument 站唔住腳都好，起碼有個 argument 喺度。係 啦， 唔似係謾罵，唔似係人身攻擊嗰種，而係有啲理由嘅。 喂，但係你覺唔覺得咧？今次咧呢一個黏黏空咧，即係加埋咗外交部咧，對於西方嘅社會嘅指責係好好笑喎。佢就話：你哋英國民主嚇、啊，你哋點解會違反言論自由啊？諸如此類。 打人同言論自由有咩關係？ 嗱，呢個此其一啦。喂，第二，你係咪認可先？你係咪認可言論自由先？如果你係認可嘅。 咁你點解唔翻去大陸爭取你言論自由咧？ 冇錯，你唔翻去大陸嗰度爭取你嘅言論自由？ 咪呢啲咪中國嘅邏輯咯？ 咪所以佢咧有時 永遠都係利用人哋文明制度去 abuse 人哋嘅文明制度， 同埋有時咧佢哋係要塔 Q 嘅。即係如果我係佢咧，做呢場戲做得似少少咧，就是、正常咁提問。不過咧， 正常提問就冇衝突啊嘛。 咁你就係冇咗個 conflict 啊嘛。 冇衝突啊嘛。 明。 咁你咪即係等於嗰啲留學生舉手。 唔係啊，佢舉完之後不停咁講咯。不停在那裡指罵 曬時間， 咁你起碼都在個 discussion 嗰個嘅time slot 嗰度咧係做呢樣， 但係佢唔能夠成為一個外交事件啊嘛。嗱，呢個係有分別嘅。 我覺得係要產生肢體衝突， 佢係要有一個肢體衝突先成為外交事件， 係要打嘅。即係我甚至覺得啊，呢個女人咧，你唔好以為佢真係即係有精神問題啊。 梗係唔係啦？ 呢兩巴係要打落去嘅，佢 要有計算嘅。呢下嘅動作啱。如果你正常問，咁跟住人哋正常答，咁你又點樣可以喐得到咧？點解你上差館咧？ 咁咯，和李飛就係咁咯。你喺立法會正常問、正常答，係咪？點可能喐得到啫？係咪？阿六八九又點知嗰只杯掟唔中佢嘅啫？擰轉面都係咪？ 法官就係話你， 呢度咪串曬崩咯。其實係，所以我就話咧，好多時咧，大家唔好以為嗰啲五毫。或者那些留學生是自己真心教，全部都是小粉紅。小粉紅即是不是是共青團的帳號來的，他們發表的言論是。 還有策劃的。 喂，還有他們 是一個產業化，你明白嗎？五毫產業化是網上的輿論打手，再加上什麼呢？他現在為什麼將那些騰訊、阿里巴巴所有科網企業全部要派黨委進去？那你想想，用民企壯大了這個科網產業，你們全部都用完之後，然後跟住佢擺個黨入嚟，由個黨去 control 住騰訊 ，control 住呢啲嘅 Sina 等等呢啲嘅科網產業。我係諗下佢幾犀利， 所以馬雲都要被逼退休。 係啊， 你估真係 馬雲係老江年代嘅中學老師嚟嘅大佬，佢一個 keeper 嚟嘅啫嘛。 唔係馬雲就一定噶啦。 范冰冰、馮小剛、馬雲，你一路數落去馬化騰，其實冇一個唔係 keeper 嚟嘅。坦白講。 呢幾個全部都係江澤民時代 嚟到香港，你班友當佢神咁拜entrepreneurs 大佬，全部都係 keeper， 但係我 即係泊車仔， 即係我哋嗰陣時候咧揾整間酒吧咧就唔好意思自己揸牌， 有個導遊係啦， 揾個老同 或者賣老翻，揾個老同上去坐嘅就係佢啦。 嗱，我覺得咧而家馬雲咧呢一啲咁嘅所謂嘅大資本家咧，要即係將佢收歸國有咧。你可以視之為咧國進民退，呢個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咧，其實係習近平要將呢一班嘅所謂嘅叫做白手套，全部佢哋咧收歸國有，嚟去控制嗰個佢所謂嘅政敵啊。因為點解啊？大家都記得2015年嗰個所謂嘅金融政變啊。喂，點樣先可以產生金融政變啊？咪錢咯， 錢咯， 錢咯。喂，佢都驚喎，習近平，我點知你呢一班咁嘅所謂白手套，到時會唔會幫我政敵嚟用不同嘅方式嚟搞政變㗎？咁所以我覺得咧，嗱，我又咁睇，佢今次咧收曬阿馬雲啊、馬化騰啊，遲啲馬化騰啦，而家未宣布啦咁樣，呢一班有錢佬嘅錢。 雷軍即刻 cap 九啊九億因素， 有原因嘅小米即刻 cap 九啊九億撇啊！我話俾你聽，如果唔係點會同股不同權喺香港上啊？呢啲咪多謝林鄭月娥咯。到時到後你證監點樣去監督呢啲黨企啊？喂，大佬佢嘅決策可能係損害小股東利益嘅。 但我唔明喎，點解而家依件事係咪已經發生？即係一二三嗰個嘅 一二三係 喺香港嘅， 裏邊有啲香港上市公司嚟㗎，係啊。 喂，咁都得嘅。 李小嘉自己人嚟噶嘛？有咩問題？ 喂，證監咧，喂， 李小嘉同黏黏空都係自己人嚟，同一個 level 嘅啫喎。其實係 你估李小嘉冇問題咩？我最初我一聽話，你都揾呢條友做呢一個嘅證監嘅， 唔係呢個 頭嘅 港交所。 咁但係違唔違反香港個上市公司條例㗎？ 冇啊，起碼都要問下啦啩，問都唔問㗎，證監都唔問㗎。 唔係佢喺佢係海歸派嚟㗎嘛，喺美國讀完咯， 我知啊， 逼科定係咩嗰啲投行。 你本身就紅底啫，但係喂香港都有個制度㗎。你而家咁樣樣將一間上市公司加入一啲嘅叫黨委組織落去，喂。符唔符合香港嗰個上市條例㗎？其實 冇所謂嘅，對共產黨 咁啊，香港嘅上市條例就冇規限呢樣嘢，因為以前冇發生過啊嘛，大佬。 香港啲父母咧，無論點送啲仔女去國際學校讀書都好，讀咩都好，讀咩科都好咧，最終只係出嚟做 sales 嘅啫。即使你係喺呢個投行做，其實都係 sales 嚟啫嘛。大陸都係一樣嘅，無論你係民營企業家點叻都好，只係一個只有發一個工種，就係叫 keeper。香港就發 sales， 大陸就發 keeper。所以你那些的民營企業，就算 even 你話李小嘉，李小嘉咪又係 keeper， 幫大陸睇住香港的賭場啊嘛，即係話有邊啲賭客上嚟搞搞震嗰陣時候，就車巴佢攀佢走啊嘛， 送佢出門。 你諗下當日佢係公開同證監唱對台，證監喺胡鬚 做財政司嗰陣時係反對同股不同權嘅， 嗯， 係政監包括傻強、陳家強都反對嘅， 嗯， 係全條線反對嘅，唯獨是李小加贊成， 所以 係同成個政監唱反調。好啦，林鄭選舉嗰陣時點解咁關心小米上市啊？冇， 嗯， 人去問呢個問題嘅。你身為一個特首候選人，你又唔係嗰科出身， 嗯， 你點解突然間咁關心小米上市？除咗你個仔喺度做之外，佢梗係收到 order 係要將同股不同權呢樣嘢鋪設。 執行佢 係執行， 嗯， 李小加就幫佢執行嘅。其實， 嗯， 好啦，一嚟到之後，陳茂波接咗個位之後，即刻 flip， 嗯， 政府立場360度改變，冇人去問嘅而家。跟住咪小米上咯，你睇小米第二季咪99億俾咗雷軍咯， 嗯， 行政開支啊叫做99億啊， 嗯， 咪同股不同權嘅後果咯。你小股民買咗小米嗰啲嘈咩啊？收爹啦係嘛？所以我就話李小加都係 keeper 嚟嘅啫嘛，其實係。對他來說，阿爺禁制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他跟馬雲有什麼分別？所以香港的大陸上市公司設立黨委，由黨去決定他們的商業決策，對上市公司來說，對香港港交所來說， 我 一句都不會問的。 我真的想知道長毛呢，這個古壇長毛呢，真的怎麼看？我真的想知道現在這種的所謂的 黨委，他沒有發表意見，這個， 是啊，這件事未看到他發表什麼意見。 因為我估古壇長毛呢未必是 get 到剛才我們的政治 message， 因為他說完都是鬼佬來的嘛，外國是有同股不同權的嘛，所以他以為是照抄那套 model， 沒有想過原來你背後是這麼多古惑東西，還有這麼多政治陰謀在這裡。所以古壇長毛呢，因為我有 subscribe 他的 website， 他有這些大惡東西通常 send email 過來給你，告訴你我即 alert 你，今次我覺得他沒有說過。 但現在這個呢，他將黨委入了下去個上市公司，然後跟著這些黨委的利益，因為呢現在差不多說，啊，媒體，什麼黨媒姓媒姓黨一樣，你現在公司一間上市公司姓黨，喂，就完全違反商業社會裡面的你應該是以股東的利益為優先，哦， 喂，很簡單而已，教會呢就是姓黨咯， 啊，現在教會又姓黨， 現在教會都姓黨，梵蒂岡都跪低啦， 嗯， 是不是所謂就是說由他去輪選越南模式，我們當年就批中了，當日越南模式就是這樣，共產黨 nominee， 然後給你梵蒂岡委任嘛。好了，結果他 nominee 的一個就是林鄭月娥，然後一個就是葉劉，那你委任誰？ 我前兩天想一個 問題，誰都死。 我同阿細良嗰次咧，你喺度我哋做一個辯論比賽咧，就是，關於教廷咧，究竟應唔應該 同 中共建交啊嘛？我後屘諗到今時今日，佢嘅妥協方案就係話咧，喺委任主教問題上邊，老共先揀我最後委任咧，其實咧係幫我哋製造咧一個即係部署，就係，是，下一步嗱，既然你咁反對呢樣嘢啦，咁退而求其次啦，學越南模式咧，其實上一次嗰場係戲嚟嘅。即係我同你拗緊個空氣，根本佢喺度計緊， 根本個底線就喺嗰度。 冇錯，一早已經決定咗，就係好似越南模式咁，你先揀三個俾我，我教廷喺三個裏邊揀一個。而上一次所謂建交嗰樣嘢咧，係製造一個空氣出嚟，等我哋喺度拗一大輪，等陳日軍嘈一大輪，就扮嘢，國務卿就做醜人，就教 咁就成功爭取咗中共讓步啦。 冇錯啦， 嗱咁似 兩邊 咧，黃國興嗰啲招數， 兩邊咧其實根本上都係夾埋。嗱，我事後諗嘅咋， 做台戲啦， 你都收唔到風啊！ 我 喺度諗，喂， 我覺得阿陳日君就話嗰個其中一個叫做咩話，紅衣主教誤導呢個教宗，我覺得唔係。 佢一廂情願， 你唔好當教宗傻啦。 攻擊得教宗啊嘛， 但你唔好當教宗傻啦。 佢個底線唔可以攻擊教宗。 唔係，所以咪就係一樣咯。你其他港交所，你會唔會因為呢樣嘢走去問咧？問都唔問喎。咁財經事務局長咧，咩名字我唔知啦，係嘛？上一屆嗰個我知啊，陳家強呢一屆 傻強啊嘛， 呢一屆係咪劉長義啊？ 唔識啊， 完全唔知啦。陳茂波咧，陳茂波自己話將香港嘅財政儲備投資落一帶一路，火拍央企，寫完之後冇件事嘅喎，你留意下幾恐怖。冇人問，立法會冇人問，政府官員冇出嚟進一步解釋，呢個有冇違反外匯基金投資指引？ 係咪已經進行緊啊？ 係咪已經進行緊？去到乜嘢階段？幾時上行政會議？幾時去立法會？冇一句都冇講過。所以我就話，而家恐怖在就係呢樣嘢，就係你每一個人，你香港人，你走去鬧個馮檢基有 Q 用咩？我話俾你聽，嗰，那個就係嘥出你班友，你最好日日走去呢個插下馮檢基條窄巷添。個問題就係，是。他要做的事情，其實我就話很簡單，對共產黨來說，香港 they don't care， 他知道港獨是假的，自決也是假的，他假的意思就是對他沒有影響， 他亦都知道咧，民主派對他冇影響嘅，咩分裂國家行為啊，中國好關心國家安全，全部都係假嘅。 嗯， 佢最重視只一樣嘢，就係香港嘅財政儲備。你諗翻轉頭，你諗下，同埋香港作為集資中心嘅地位， 國際金融中心 冇其他嘢噶啦，其實根本 嗰個聲望， 佢理得你嗰個係陳海欣、馮檢基定黃毓民啫。 嗯， 但係問題就係呢樣嘢，你見到就係佢暗度陳倉，就係呢樣嘢啊嘛。係，連立法會都冇人問啊。究竟呢個所謂黨上市公司姓黨呢樣嘢？ 喂，呢、這個阿原來 David Webb 講過， 係咩？ 佢講過， 我冇。 佢話咧，即係佢係反對。佢話中央雖然早已離譜，訪問佢話咧，中央雖然早已離譜咧，唔係早已控制所有國企，高層無不是中心嘅黨員，但係唔係將潛規則永久化嘅原因。佢話咧，罪魁禍首係港交所。 你一打開佢哋嗰啲網頁咧，真係嚇死你嘅。 啊， 有一欄咧係關於呢、這個即係、就是、黨嘅咩嘅喺間公司入邊嘅。 係啊， 我都唔記得咗個全名係咩啦。即係總之係有一個黨指揮部咁樣， 但 係我一格 你而家係喺香港上市啊嘛，你係咪都應該受香港上市嘅規則、證監會嘅控制咧？我就嗱，因為我真係唔知佢有冇犯例，真係唔知道。 咁啊冇嘅，如果我哋搞個俱樂部咁，我哋承責。 啊唔係喎，佢係控，即係喺董事會之外有一個機構係決策嘅喎。 嗯， 而家講緊呢樣嘢喎。 我知啊， 係啊， 我知啊。 喂，嗰、那個唔係董事會嚟嘅喎，嗰個董事會以外喎，你係黨委書記，你唔一定喺董事會。 嗯， 你亦都未必係董事會決定裏邊同你嘅決定係一致嘅喎。 即係我。 咁我作為上市公司監管嗰陣時候，我點知道你的決策係點嚟㗎？係 啊， 即係最後。 個黑黨。 最後問責同埋最後落指 揮棒嗰個 都 係 佢，都係佢。 邊個向股東交代？ 係、 okay? 啊。 喂，係喎、啊，呢樣嘢應該要 challenge。 喂，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 呢、這個係違反咗我哋所有認識嘅公司法嗰樣。 同埋呢個係點講啊？係全世界會出現反華就係咁嘅原因。嗯、你嘅留學生組織後邊有個黨機器控制嘅。係。你嘅新聞記者，你去到保守黨大會裏邊採訪嘅人，實際上佢後邊有個黨嘅外交部嘅組織機器嚟嘅。好啦，跟住你個傳媒後面更加係中宣部啊等等呢啲新聞出版總署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好啦，你以為唔係企業，原來都係。喂，咁你中移動去收購呢個有線電視，包養有線電視呢個行為，究竟係咪一個政治決定咧？ 當然啦。 有冇人問咧？喂，上市公司嚟嘅喎，有線。 唔使問啦。如果係咁樣嘅推論，就全部都係嘅啦。所有嘅舉動同政治係有必然關係嘅。脱開唔到啊！ 好啦，跟住你宗教組織 統戰嘅工作， 宗教組織全部而家又有翻新翻個黨入去。當年鄧小平所謂1979年嘅改革開放，只有一個精神係咩？係黨退出社會同埋退出國家啊嘛，係嘛？實現黨政分家啊嘛，呢個係趙紫陽嘅政治改革嘅理念。 所以而家習近平 係全部 翻曬老啊嘛， 係嘛？ 仲有啊 ，David Webb 嘅意見，我覺得好啱嘅就係你即使做。喂，你唔好擺上台面啦、 啊！ 即係我嘅意思，你就算你話啊呢、這個中移動收購， 大家都知係潛規則㗎啦， 大家都知㗎啦。 係啊， 喂，你唔好後面整一個咁嘅組織，將呢件事合理化咗佢、啊。 而家即係話等於啲有錢佬包養女明星，個大婆就話：喂，你包還包啊，你唔好帶埋翻屋企啊， 你俾翻 你帶埋翻屋企都，你唔好俾到娛樂記者影曬啊，影曬都你唔好打電話嚟用粗口鬧我、啊，咪就係咁啊！而家去到咁嘅地步咯、啊，基本上就係、是。 Exactly, 擺到明， 其實使乜擺個黨組織？要將佢即係成為 一個有嘅，其實 有噶啦，其實。但係你要唔係喎？而家我覺得就係話敢於亮劍喎，又係仲係敢於亮劍喎，就要將 係 吹人，就要將我中國嘅模式、中國嘅方法擺出嚟，即係等於我打你兩巴咩啊？而家啲網友講啊，哇！分裂國土咁大件事，大是大非，抵打啦咁樣。 乜嘢大是大非？ 而家 exactly 係咁喎，逢親港獨。逢親愛國呢啲大是大非問題，我可以對你乜都得噶咯，可以噶喎， 只要目標正確。 係啊， 佢覺得嚇， 即係文革一樣咯。 手段係冇乜所謂。 你只要係黑五雷、地富反懷柔， 嗯、 你乜嘢權利都冇，升學權利冇，讀書權利冇，談戀愛權利冇，拍緊拖嘅拆散你，結咗婚嘅拆散你都得。呢、這個就因為出身論啦。共產黨嘅出身論，而家所有嘢回潮，我話俾你聽，點止數碼監控咁簡單？那個只是表象嚟嘅，每一個人有個檔案，呢個係共產黨以前的方法嚟噶。每人有個 file 嘛，跟住一掟個 file 出嚟，陶君行十年前你做過咩，你自己心知肚明啦。 唔知唔記得咗咯。 屌，佢個 file 裏邊乜都冇嘅，其實。 唔係啊，你而家惡到一個地步咧，你玩到去人哋國家度嘛，你無論係瑞典，今次倫敦都好，今喺人哋國家嘅行為， 係啊， 嚇你而家就話只要你係分裂我嘅國土， 我就可以喐你， 我就喐你啦。我可以在你的國家裏面呢去做很多即係咩暴力好或者呢啲咁嘅叫囂嘅行為好。 但屌你在中央電視台春晚你查黑個面扮黑人就得喎。就係咁囉。所以我就話嗱呢個結果係會令到全球出現一個反華嘅浪潮已經係。 已經係啦。 非洲尼亞利亞網媒傳得最勁嗰條片係一個大陸阿叔喺度屙屎啊嘛， 屙屎嘛， 跟住個非洲大叔走埋去孖叉佢啊嘛，佢話你屙點解你自己國家會唔會咁做啊嗱咁啊，個阿叔頭耷耷喺度休翻條褲啊嘛。 我話俾你聽，嗰啲嘅網民咧就會講：我哋送咁多錢俾你喺呢度， 我篤屎都唔得啊！ 唔係佢 suppose 應該咁諗，以為喺非洲咧啲人咧都係喺森林咁嘅， 以為係黑猩猩啊仲。 是啊，以為人家個個都在那邊屙屎的在街上。 所以我說神憎鬼厭就是這個意思。喂，我自己親自 feel 到的。 嗯。 在泰國，我在不丹在曼谷轉機回香港。在 transit 的時候看到曼谷那些機場的 security 對著我們那種態度呢，我從來沒試過的。 喂，但是泰國。 是惡劣到不得了的，真的。 因為 當了你是蝗蟲。 因為我們一班人他當了我們是大陸遊客。 Okay, okay. 所以我就說嗰日四周年嗰頂帽咧，我是香港人咧，我就問阿范國威有冇泰文。 嗯 嗯，真係噶，我諗要諗定幾種語 言。話有生意做， 有生意做啊，真係，或者係咧。 不過最弊咧，啲大陸人又會買埋呢頂帽嚟。 唔係啊，係淘寶有翻版。 有翻版， 嗰下先撲街，我話俾你聽。跟住佢仲賣得平過你，你賣50蚊，佢賣20蚊。 誒，仲大鑊！佢帶住我係香港人去出去， 跟住 做盡所有。 喂，梁哥，我哋有冇第三個題目㗎？今日 啊， 有冇第三個題目㗎？ 第三題目咪就係講呢個黏黏空咯。 講完㗎啦， 沒有冇第三個題目？ 咁咪轉頭翻嚟啦，大佬。我係咁入咗好耐啊，大佬。我唔好意思 cut 啊，大佬，係咪？ 我休息一陣先。